英阿姨，你是小铁锤的妈妈，你是五个月孩子的妈妈。阿英阿姨，你是一名普通的女工，你的心肠很热，你的骨头很硬。15岁只身出来闯荡，从贵州山区到深圳工厂，心怀梦想遍体鳞伤。你曾被黑中介把钱骗光，你曾流落街头，睡在工业区的角落里的井盖上。你曾在街头帮早餐摊贩，多回出去路见不平，怒斥城管临危不惧。大家呀都在想着如何拼命攒钱，你却总是说咱们打工的人那应该抱团取暖。阿英阿英，你的要求不高，组织起来抱团取暖，只是为了争取做人的尊严。7月20号，深圳坪山，这是多么肮脏的一天，这一天哪、多么黑暗。他们把你抓上警车，他们给你戴上手铐，你却扬起下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带着大家高声唱歌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如今还写在宪法上啊！呜呜，组建工会是工人的权利，工会法明确有保障啊！呜呜，不如欺负女不得拘留，他们竟然丧心病狂。呜呜，阿英，你的要求不高，组织起来抱团取暖，只是为了争取做人的尊严。阿英阿英，你的要求不高，组织起来抱团取暖，只是为了争取做人的尊严。你是小铁锤的妈妈，你是5个月孩子的妈妈。